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晚的浩浩汤汤。我们的主题呢仍然就是核能多面体，但核能这件事呢真是幾十年嚟嘅，即係差唔多自從即係五十年代有呢個核能，到而家咧嗰個爭議咧係未停息過嚇。咁而家非常之不幸啦，大家知道啦，核能最先人類利用核能咧係以一個破壞性嘅、毀滅性嘅方式，就係、是、核武器，最先就係原子彈，後嚟就係輕彈嚇。咁、大家知道咧，其實原子彈就係核裂變、核分裂 （fission）， 輕彈咧就係、是、核聚變或者叫核融合就是、fusion 嚇。咁啊～問下兩位啦，你有冇概念其實輕彈比起原子彈呢個威力，你話大幾多倍呢？我俾你揀呢，係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十萬倍。呢啲我哋學 science 嘅最鍾意就係講 order of magnitude 啫，即係你唔需要咁精確嘅、叫數量級 order of magnitude。咁你話啦，你估係咩數量級啊？ 係估一百倍先。 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十萬倍啊？ 我估一萬倍。 其實呢就是 Thomas 呢是接近的。是講緊呢是最少是幾千倍。是好誇張的。即是呢即是現在現代我們製造的輕彈呢比起抌落去廣島長崎的那個原子彈的威力呢是講緊一定是上千倍的了。所以很犀利的那個毀滅性。雖然原子彈的毀滅性都犀利啦，就講一樣即是題外話啦。大家知道我們、有一種的泳裝，當然不是男性女性，就叫比堅尼。但你知不知道比堅尼這個名字是怎 樣來的呢？我知道、 你說我聽聽。 在個環礁道核試呢，跟住啲海軍冇嘢做呢，跟住就搵啲女仔穿啲唔同嘅衫好似。 咁又咁你呢就有少少作咗落去。其實呢係有個設計師嘅，有個時裝設計師嘅。咁、樣呢應該都好似係法國嘅，如果冇記錯下，即係我唔敢肯定啦。咁但係應該係1946年。就確實啦，當其時仲未有一個叫大氣核爆嘅禁制條約、但後嚟好似去到1967年呢，佢哋就有一個咁樣嘅 nuclear test ban 咁、所以如果啲人唔知死，所以好慘啊，其實都好多人受害啊，因為你喺大氣入面咁樣嘅核試爆呢、就造成好多我哋叫做 radioactive fallout 嘅，即係佢跌落嚟啦，嗰啲輻射污染，可能好多人都中咗招啊，好多人患咗癌症嘅，不過你冇辦法即係一對一咁樣嚟去證實。好啦，咁但係當年1946年呢絕對係唔知道啦，啲人就亂咁爆啦，因為45年先至係廣島長崎咋嘛，咁46年。確實呢就好似 Thomas 咁講，就喺南太平洋呢一個島，一個環狀嘅嗰啲珊瑚礁島呢，即係 Atoll 嘛、ATOLL 嗰隻叫比堅尼嘅，就試爆咁樣啦，成個島差唔多就毀於一旦。咁但咁啱嗰陣時呢就有個設計師呢，佢就俾佢諗到呢個比堅尼呢種咁嘅泳裝啊，當然都冇而家咁性感嘅，但係都勁嘅，即係中間冇咗一截啦，總之就係、咁樣呢就佢就話為呢個新嘅泳裝改個咩名好呢。咁啱睇個新聞就話，嘩，原來佢嗰個咁樣嘅威力啊是等於這個這樣的核武、不如就改它叫 Bikini 啦咁、其實 Bikini 呢、最先出呢是真的很多國家、直至西方是禁的、即是說啲海灘呢，即通常海灘都是政府負責管理的啦，是吧，咁樣海灘當時講明是不准人穿 Bikini 去那些海灘游水的、哇，咁即是那些特別是即是開放的人呢、即是比較思想開放啦，即是呱呱吵啦、但是思想保守那些呢就說對一定要禁啊咁。咁但是驅往矣、是吧，當然即是冇辦法啦，呢樣一開咗呢就返唔到轉頭，亦都係啦。咁比堅尼呢個名字其實咁嚟。 即係話係有啲好爆。 係 好爆嘅嘢。 好爆好爆。即係、就是、威力強勁咁解啦。好啦，咁樣呢就但都雖然係話講核聚變都要好快脆講一講呢，其實核裂變呢我哋而家用緊嗰種嘅核反應堆呢，一般就係主要係叫做第二代嘅，即係嗰啲工程師啦或者科學家呢，佢一般就以佢嘅技術嘅水平呢，就即係最先五十年代嗰啲叫第一代，但係第一代其實好快脆就已經被淘汰呢，咁樣呢就變成我哋而家用嘅第二代嘅技術。咁但係第三代嘅技術呢，其實而家世界上呢就嘅核反應堆都好少嘅，非常之少量係第三代，因為佢哋已經呢就將個眼光就放咗喺所謂第四代。第四代呢，但係我都記得起碼係二三十年前我已經聽第四代嘅，但係到而家呢其實係未有一個真正營運嘅，即 嘅核電廠咧係運用第四代技術。咁、第四代咧，佢主要係講咩咧？就係話佢叫做快速繁殖反應堆啊 ，fast breeder breed b r e e d 啊 breed breeder 嘅 reactor。咁佢有幾個特點，佢最主要咧就話，如果我哋用咗呢種技術咧。哇！我哋而家嗰種燃料咧，即係你話咩有235啊，又要有喺有238度提煉啊，咁佢個存量究竟可以應付幾多啊？咁啊嚇，咁你始終地球上面都唔係度度都有得開採㗎、你又要輸入啊。但係佢話我哋呢種燃料嘅使用咧，一下子啊，我哋能夠喺入面提取嗰個能量啦，可以大約幾百倍，三至四百倍。咁即係話同樣嘅燃料咧，可以用多三四百倍嘅時間喎，哇！咁啊，即係冇死啦，係嘛？突然間多咗好多啦，呢、這個燃料點解咧？原來佢就係話咩叫呢繁殖反應堆或者叫繁殖爐咯？個繁殖嘅意思就話，原來你將有一啲原本唔能夠作為原料嘅咁樣嘅礦物或者金屬咧，包住個反應堆，個反應堆一路運作咧，原來佢係會有啲輻射。一路出嚟嘅，原來呢啲輻射咧可以令到佢周圍嗰啲物質咧係變成燃料嘅。嗱呢、這個就精彩啦，呢個概念嚇、即係話原來佢喺入面咧就燒緊一啲燃料，咁你最先都要俾一啲即係高純度提煉過嘅燃料俾佢嘅。好啦，但係原來喺運作過程入面，佢係會製造更多嘅燃料，係嘛？咁呢個第一點啦，冇死啦。第二咧，亦話甚至呢啲咁樣包住個周圍嘅燃料咧，甚至可能係佢原先嗰個嘅反應堆嗰啲廢料嚟嘅。即係佢原來可以將廢料 變成燃料， 變翻做燃料啦，勁唔勁啊？嚇、真係睇上嚟都好似有違科學，有違咩嚇咩能量定理咁啊！但係其實佢係真嘅，即係呢個核物理入面咧，啲、科學家證實係可以嘅、有啲物質原來你即係嗰啲中子啊或者高能嘅乜乜啊輻射啊，就令到佢咧改變咧，就由嚇唔係合適嘅核燃料變咗做合適核燃料。咁所以咧，佢就令到嗰個燃料突然間提。多咗好多啦，好似世界上嘅燃料多咗好多。第二咧，佢亦都可以將嗰啲核廢料咧嚇、就處理咗啦，又變咗做燃料啦。第三，即使佢到最後都會產生核廢料，但係呢啲核廢料咧，原來得出嚟咧就係嗰個危險性係冇傳統我哋而家用緊嗰啲第二代嗰啲係咁緊要。最主要就係個好多核廢料嘅半衰期咧就會短咗好多，有好多咧就去到只係數百年。咁當然對我哋講好耐啦，但係傳統我哋而家好多嘅即係核反應堆嘅核廢料咧，我哋講緊係。幾萬年、幾十萬年㗎嘛，即係個半衰期啊，即係佢個輻射嘅程度要，譬如三十萬年先減一半，再三十萬年先減一半㗎嘛，咁啊，即係我哋都唔使諗啦，人類都三十萬年。好啦，咁所以呢個咧，佢係有好多好多嘅優點，但係原來咧，佢嗰個嘅技術嘅難度亦都非常之高。所以其實咁多年嚟咧，當然亦都係同個經濟學有關啦，因為而家我哋。用緊第二代嘅嗰種嘅核反應堆咧，個技術亦都非常之成熟，咁、就好多國家可能亦都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咁佢覺得我哋而家即係都行之有效啦。嗱、有人計過噃、究竟我哋而家地球上面嘅有235嗱、當然佢只係佔有礦嘅一小部分啦，因為有礦入面主要係有238啊嘛，咁你咪要提煉咯，要我哋叫做豐富叫 enrichment 啊嘛 ，enrichment 啊，咁但係咧佢話。但我哋提煉啦，但係呢個有235我哋嘅含量咧，即使按照我哋而家即係啲專家嚟去預計，我哋個核能都會越嚟越多人用啦，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啦，應該都可以捱到嗱啲專家講啊，係80年左右。嗱、其實好短啊，可以咁講，喺人類嘅歷史上面就好短。但係你會諗80年都足夠時間，我哋發展第二種嘅技術啦。咁呢種技術其中一個當然就係核融合啦、即係核聚變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所以第四代咧。就過去呢十幾年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國家咁熱衷。其實美國有，就法國啊嗰啲都有，中國就好熱衷。但係咧，佢都抌咗好多錢落去，但係都未有一個係真真正正係可以即係商業性營運啊，係真正嘅。咁所以呢個第四代，我對我嚟講好失望啦。我聽咗起碼超過20年啦。其實呢個世界上咧，我記得我僆仔嗰陣時有兩樣嘢咧，係令到我好失望，甚至係有受騙嘅感覺嘅。即係勉強啦，可以話三樣啦、就係咩咧？就係、醫治癌症、核融合同埋太空探險呢三樣嘢呢、因為我僆仔我真係讀小學、或者係初中呢，第一我1969年係喺電視度親眼睇住呢個 Armstrong 係咪、即係 Louis 唔係 Louis 啊，佢叫咩 Armstrong 呢，成日姓尾，我掛住嗰個吹喇叭嗰、那個咁，但總之霍斯朗呢就係、搭足月球，人類即係、個人一小步，人類一大步， 1969年喎，咁嗰陣時就好早就已經話，跟住人類咧就會去埋火星啊，去埋邊度啊咁樣樣，咁係講緊最多10年20年嘅時間，就應該征服曬太陽系噶啦。咁而家咧69年到而家，我哋講緊就嚟50年啦，係嘛？咁啊，梗係即係完全失望啦，即係嗰個進展嘅速度。但係更加失望嘅，當然呢、這個。你去火星早十年遲十年或者早50年遲50年都冇乜大碍啦、但另外一個就真係好影響啦、就係、是、癌症嘅醫治。咁、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嘅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經吹到緊要，哇！我哋而家醫學進步啊，可能喺10年20年之內我哋就可以醫治好呢個癌症。咁、但係原來癌症呢又真係因為英文嚟講我哋叫做咩啊，即係 a hard nut to crack， 即、就、係、是、一個非常之棘手嘅問題，係比我哋想象中咧，即係60、70年代或者甚至80年代咧，都仲棘手好多。因為佢真係去到我哋最核心嘅嗰啲嘅遺傳嘅基因嘅物質啊、DNA 啊、那個細胞好多啲新陳代謝嘅嘢咧，原來我哋之前係唔知嘅。咁所以咧到而家，咁當然如果你問一啲專係治療癌症嘅醫生或者係研究呢方面嘅專家咧，咁佢就梗係會直斥其非，即係會駁斥我嘅、因為確實有某啲癌症咧個治愈率咧係比起10年前、20年前、30年前咧已經提升咗好多。咁、就睇你好唔好彩啦。譬如乳癌，大家知道就其中一個最成功嘅、即係乳癌嘅治愈率咧喺過去嗰30、40年咧已經係提升咗好多好多。咁、但係有啲癌症咧，大家亦知道啊，肺癌都已經好多啲啊。但係譬如最差，譬如就肝癌啊，係嘛，腦癌啊呢啲咁嘅血癌， 大腸癌咯、 都係噶。所以其實係個治愈率咧，其實係比起譬如30、40年前咧，唔係好大嘅改進。咁、就係即係令人好失望啦嚇。咁、呢個即係生死攸關啦、第三樣咧。就係、核聚變啦、因為我真係我僆仔嘅時期，因為其實1950幾年我唔記得咗，52年就已經好似有輕彈㗎啦嘛，係、嘛？我未出世就輕彈㗎喇喎，咁所以咁、我出咗世懂事就已經聽見話，哇嗱，核分裂原子彈就已經俾我哋能夠駕馭咗，將佢轉移為和平用途啦，係、嘛？咁所以咧核融合即係核聚變咧都不願意咁啊，即係。當時嘅諗法係咁啊，大佬啊，點知呢個不願意呢？一等就等咗50年，到而家都又係遙遙無期。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啊，咁啊真係咧，佢又係一個 much much harder nut to crack than we ever imagined。係比我哋想象中咧係棘手好多好多好多倍，即係核融合呢樣嘢，即係毀滅性就好易喎。五幾年就會出嚟啦，輕彈咁就好慘啦。好啦，咁啊呢度咧。就日日講的咁多基本嘅物理學，就係、E 等於 MC square 嗰樣嘢啦。上次都講過，其實我哋一般未去到即係第一個核子反應堆喺、芝加哥大學啦，我上個禮拜講咗啦，即係嗰個之前呢，人類所即係、能夠攞到嘅能量呢，基本上即係無論即係當然啦，譬如風啊、水力啊嗰啲係啦，但係譬如我哋話 muscle肌肉或者係嗰隻牛嗰隻馬嗰啲咧，其實到頭來都係化學能，我哋叫做嚇嗰啲 biological 即係生物能，其實都係 chemical 嘅 energy。而啲 chemical energy 咧，其實我哋係絕對唔使用到 E 等於 mc square 嘅。因為佢哋嗰啲能量咧係細到咧，即係比起佢哋即係呢條公式所標示嘅質能轉換嗰個關係咧，係直情係凹痕嘅，即係 0.00000 咁樣，所以呢因為佢個變化所有嘅包括嗰啲最勁嘅黃色炸藥 TNT 、其實佢都係牽涉到呢個原子嘅最外圍嘅分子嘅變化嘅咁、所以嗰個能量呢其實係唔需要用到 E 等於 MC square、但係原子彈輕彈就需要啦、就係話原來一個重嘅原子核譬如去到鈕呢啲咁樣啦，咁或者另外一個呢就係筆頭先你講下，因為呢其實第四代嗰個核子反應堆點解發展得唔係咁迅速呢咁樣，因為佢入面呢係牽涉到有一個元素或者一個燃料呢就係筆。筆呢大陸就係嘅用法就今次邊一個筆字。即係筆好嘅筆啦，筆好。咁但係呢有時台灣呢佢又用另一個就叫做今次邊一個布。其實英文呢就係 plutoniumPlutonium 呢就係知啦，前一排嗰、那個呢、這個咩新視野號啊，咪去到嗰個冥王星嘅咪、就係冥王嗰個名嚟囉。Pluto 㗎嘛 ,P-L-U-T-O 啊 ,Pluto 就係冥王㗎嘛，即係炎羅王啦，鬼子佬嘅炎羅王啦，咁、就係冥王星啦。咁但 Plutonium 又係based on 呢個名改嘅、但 Plutonium 呢原來係一種呢 是放射性极之高，同埋个毒性亦都非常之高嘅元素，滴咁多就会致命㗎啦。咁所以係一种好危险嘅物质。咁但係因为第四代嗰个咩快速繁殖反应堆呢，入面就牵涉到 plutonium， 同埋 plutonium 亦都好容易攞嚟做核武嘅。咁所以基于嗰个操作上嗰个难度咁高，嗰、那个危险性咁高，同埋亦都有可能俾人偷咗直即刻可以攞嚟做核武呢、所以呢个亦都系导致第四代嘅反应堆点解个发展呢系比我哋即系远远预先嘅即系慢好多嘅原因。